生见边个都有，边见呢就是外道妄计执着，戒见戒禁彩见呢就是属于外道。如果没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呢，可能是没有边见，没有这个戒禁彩见。但是见彩见任何人都有了。见彩见是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子宫，每一个人的见解，每一个人都想表现自己的子宫。一日里面你想下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完全凭我们的子宫去策动我们的行为呢？抑或是受他人的见解影响呢？很难受到他人见解。我认为是这样，爸爸叫你这样做，你说不是，我认为是这样。你的老鬼识什么啊？你又没读过这些书，又没有这些知识，我认为是这样。所以现代人呢认为自由呢就不用听父母的说话了，平等呢就没有尊卑了。所以这个子宫，每个人都有这个子宫。邪见呢就是说不无因果，不明白世间上 一切至一切都是有因有果，世间法有因果，出世法都一样有因果，十法界诸法都是由这个因果而形成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没有这个明白因果的智慧，所以就不无因果，这个叫做邪见。执着我是生见，认为我死了之后永远做人，回来做人，这个是常见。认为我死了之后而灯灭没了，这个是天见。天上意见是属于边见。有些外道呢制一种戒，凡是教徒都要遵守，这个叫做戒禁彩见。见彩见是每个人的子宫，不无因果，叫做邪见。尤其是一种外道的邪见呢，是在五阴身体里面戒每一个阴呢都有四个我。这个大家都明白了，不需要说了。记不记得六十二见、六十二种我在哪里来的？需不需要说啊？不需要了。我们这个身体是有什么造成的？色、受、想、行、识，是吧？五阴。五阴里面呢，个外道呢，他说在个色音里面，他说色大我小，我呢是在色里面一个我。第二个呢就是我大色小，色在我之中。亦有些外道说就是这个色音就是我，亦有些人说离了这个色音就是我。在五音里面的色音是计四种我，五四是不是中二十啊？受音一样计，想音、行音、色音一样是计四种我，总共二十种我。过去有二十种我，未来有二十种我，现在有二十种我，是不是六十种我？六十种我再加天见、上见，总共呢是六十二种我。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生见，在这个身体五阴里面执着这个六十二种我。另外有一种外道呢，是说人死而灯灭，或者人永远做人，这个就是边见。戒禁彩见呢，就是非解脱之因而作为解脱之因。等于有些当时有些外道呢是持这个拗戒、持这个九戒、持这个现在印度呢有一种宗教呢是崇拜这个老鼠，崇拜这个老鼠。如果你们去印度旅行，不妨去参观这个老鼠庙。老鼠廟呢就好多好一張大台呢，就將好多餅乾糖果食物放響嗰個兜嗰度。 咁然後啲老鼠咧自由自在喺度攞嚟食。而我嗰啲信徒咧點啊？去拜呢個老鼠嘅時候咧，就攞啲老鼠食過啲嘢嚟食，就自己會長壽啦。咁現代啊，呢個叫做咩？非解脱因，而係解脱因哦。咁呢個咧係由呢個戒而去執著嘅，亦有一啲咧叫做非果戒果，等於無上天咧並不是證到涅槃嘅果。無上天只是修禅定修到一定的时间是这样，但是有些外道认为呢、啊、这个呢就是解脱了，这个就是涅槃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叫做戒采见，见采见 就是自己的子宫，不无因果呢就是邪见、啊、这些通通是见见的习气，是属于一种见的习气，因为有这种见的习气呢，所以、啊、就令到我们有这个地狱上出现了。所以个经文说，八者见习究明而实加耶，见戒鉴采邪误之业，发于为佢生出相反，而是故有王使子利正执问直而行路人来往相见、啊、二集相交呢，故有针问钳诈考讯推曲策访披旧照明善恶童子守执问步慈辩之事。这里呢就是说，因为有这个见解上的习气同埋这个邪见的行为，大家互相交鸣呢，就有这些五离屎五顿屎的事情发生，有这个五离屎 的烦恼发生，有这五离屎的习气呢同埋这个行为相交呢，因此就有地獄裏面的虔詐口信啊、種種的審核的事件發生。據說呢，一個人死了之後呢，在這個閻羅王那裡呢，就有些人善惡童子揸住你一生的記錄、啊、你阎罗王说你犯了罪，你说没有啊，那么善恶童子就拿你那本记录簿来对证，不用你去否认，于是呢你就要苦守受罪了。所以啊，十方以内呢，色莫这个恶见呢同名见坑，即是这个坑呢跌下去呢是会死的。所以呢，菩萨是见到这些是妄想执着的见解呢，就等于啊面临呢个毒火。毒火是咩？即、就是一个条深坑里边有啲毒蛇啊，有啲系毒虫之类喺里边跌咗落去，一定死嘅。咁所以菩萨咧就一定要放弃呢一个咩？放弃呢一个见习啊，唔好又产生呢个执自己嘅见解，或者产生呢个邪见哦。據說閻羅王有兩個寶，一個就是火珠，一個就是葉鏡，將你這個罪人放在這個葉鏡之前，或者放在這個火珠之前，一生所作的善惡事業都會顯現出來，這個叫做披舊照明。若果再不肯認罪，那他就由这个善恶童子呢手执你这个问簿，记录你这个一生所做的事，这个记录簿拿出来对证你几时几日做过什么事、这个就不让你否认、据说有一个青年人呢死了之后呢，就去到阎罗王那里，阎罗王呢就说你犯了很多罪、他说我年纪轻轻，几时有犯到咩罪啊？咁呢个善恶童子咧，就拎本簿出嚟对， 你幾時幾日鬧過爸爸？你幾時幾日鬧過媽媽？你幾時幾日咧唔聽媽媽話？冚唪呢啲都係罪嚟嘅。啊，你哋以為咧唔聽爸爸媽媽話係我自由啊？啊，我平等啊，係嘛？實際上呢個係不孝之罪哦。咁後嚟咧，咁佢又死啦，犯咗咁多罪，點算咧？咁後嚟咧就有一個咩啊？有一個和尚出現，就對阎羅王講：呢個係我徒弟嚟嘅，你俾佢三日時間啦。原嚟咧呢個細佬哥咧係好惡死嘅，乜嘢人都鬧，乜嘢人都唔聽話嘅。但係佢有一日咧喺更廟裏邊咧拜個地藏菩薩，嚇地藏菩薩嚟打救佢啦。嚇，你俾我三日時間，放佢三日假，而家唔好俾佢受罪。咁佢好歡喜咯，就跟住嗰個和尚走啦。嚇，師傅師傅。我幾時拜過你做師傅啊？你話我係你徒弟，哦，咁佢話嗱，你唔記得咗嗰日你喺嗰間寺廟裏邊，喺山上嗰間寺廟拜過我嘛？我咪嚟教你咯。佢話你教我就教到徹底嘛。你話要我三日，三日我又翻嚟受罪點算啊？嗰個和尚話：你唔使驚，三日就係三年啦。地獄裏面一日呢，人更已經一年了，哦，所以呢你呢就在三年裏面努力行善，這樣就將功贖罪咯。這個故事挺有意思的，哦，你們知道人，天上一晝夜，人更一百年，很厲害。有一次，我說個事實給你們聽。有一次呢，我就發夢咧，同阿慧海咧就見到智僧師，咁啊智僧師咧就跌咗落地下嗰度，不省人事。咁我就猛叫啊，師傅師傅師傅！咁阿慧海咧就同我抬佢上嚟放響台。咁我就話慧海啊，去揾個女酒店俾佢住三日啦。咁我知道有時我打電話翻嚟，真係智僧師病咗，入咗醫院。入咗醫院咧，咁啊好翻咯。三年後死咗，咁我就諗起呢個故事。哦，三日我話攞酒店租間酒店俾佢住三日啦，休息三日啦，真係三年後佢死咗。咁呢個咧係證明呢個人間咧同埋地獄嘅時間係差好遠，一日等於一年。哦，咁啊。所以呢個我哋咧不怕犯罪，只怕唔覺悟，只怕唔肯改過。只要改過自身咧，就可以將光贖罪。因此佛教咧係教我哋懺悔，哦，懺悔業障咧就可以滅罪生福。哦，所以拜忏係幾好緊要嘅，所以你哋每個禮拜都嚟拜忏咧係非常好嚇。第九咧係講呢個妄執，妄執咧又有啲人專門中意冤枉他人嘅，哦，發於無旁，即係污蔑人哋嘅罪過，毀碰人哋嘅名義啊！於是故有啊合生合石、轉海、更磨、而尋賊人、逼往良善。二十相派啊，故有阿那垂岸赤鹿行道之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莫厌旁啊，同名沉苦菩萨见往而遭霹雳。往就系冤枉，世间上好多人咧欢喜冤枉他人，所谓迫害良善。咁呢一種冤枉嘅行為咧，就變成一種習氣。呢種習氣咧，藏落呢個白色田中咧，變成種子。由呢個種子引生呢個現行，現行啊再成種子。咁啊，種子現行咧，係交相加逼啊！啊，呢種嘅事情咧，係發生於呢個無念 同埋毀谤。譬如话人哋冇罪，你偏偏话人哋有罪，就系冒。小罪讲明达讲讲人哋系大罪，叫做谤。哦，由呢个冒谤嘅恶业啊，呢种行为咧，因此咧已经系有呢一个地狱相出现啦。地狱相系咩咧？合生合石、剪海更磨种种嘅地狱相。两生相对，将呢个罪人放响中间，生咧自然合埋，逼炸呢个罪人叫做合生。譬如话将呢个罪人放响旧石上，然后再用旧石砸落去，叫做石合。大铁棱咧系剪个罪人嘅生咧。或者以呢個石磨啊磨罪人咧，叫做海啊更咧就係更厲佢呢條舌啊磨咧就將嘅罪人咧喺個石磨裏邊磨，呢啲都係地獄裏邊嘅刑具嚟嘅。呢啲刑具啊係點解會發生咧？咁就係因為生前咧喜歡冤枉人哋。喜歡咧係污蔑嗰啲良善嘅人，或者妒忌嗰啲有仁義道德嘅人，千方百計去害呢啲無辜啊！因此咧就變成呢個習氣種子，因為習氣種子咧係響呢個同埋呢個現行嘅惡行勾逼咧，咁於是咧咁啊神識咧死咗之後。就會感覺到有壓納隨案戚碌行道種種嘅業果嘅事情發生。壓就係拘捕，納咧就係按納，隨就係用呢個隨係打擊佢，令到佢服罪。哦，如果有啲人唔服罪咧，就將佢啊係放落個袋裏邊，布袋裏邊。綁住佢，用大石壓佢，壓佢做咩咧？揸佢啲血出嚟，呢啲咧係地獄裏邊嘅行刑嘅工具嚟噶，或者係用把秤秤下佢輕或者重，或者以用把尺量下佢係長同埋短，呢、這個叫做行道。由於呢個妄執嘅煩惱作呢個業。就有感到呢種嘅果地獄嘅果報，因此咧十方如來啊，色目厭害無旁咧，係叫做慚苦，老虎咁犀利啊！因為慚言慚語害人嘅人咧，就甚於猛虎，因此叫做慚苦啊！佢菩薩修行嘅菩薩咧，見到自己嘅心中有呢種妄執。有呢種侵犯人哋嘅事情咧，就好似霹靂咁樣。你哋知道霹靂係乜嘢啦？行雷閃電啊！哦，呢個係叫霹靂。咁所以咧，一定要避開佢。唔係呢一個咧，係話呢個妄嘅習氣所感嘅地獄相。我哋要避免呢個地獄嘅苦惱咧。一定就要採消自己心中嘅唔好嘅居心，唔好冒犯人哋，唔好谤人哋，唔好最紧要咧系收下把口哦。尤其是嚟到法门咧，更加要收呢个口业啊，令到自己口业清净。千祈唔好坐埋一齐咧，就话哎呀边个和尚好曳啊，诶边个和尚又点样点样啊？人哋嘅行为关你咩事啫？系嘛？你唔理嗱，法話俾你聽，末法時代係有法王子顯響呢個世間度眾生，亦有魔鬼入法門，食佢有食法嘅飯，著法嘅衫，破壞法教。咁所以你面對嘅可能係聖人，係賢人，可能亦係魔仔魔仙。咁你唔好理啦，你點？你話你會問我？點知道邊個係魔邊個係法啊？嗱，你見到所有嘅真言真寶上嘅嘢，你就當佢係三寶。 冇錯嘅。你心中有三寶，當佢係三寶，你就尊敬咗三寶就得福啦。你唔理佢係唔係三寶，佢係假扮三寶，係佢受呢個罪報，唔係你受呢個罪報。所以咧，就最好咧就唔好毀謗三寶。毀謗嘅三寶咧，係謗業之中個罪惡最大嘅。第十種咧就是送集啊，訴訟。有啲人好中意打官司嘅，啊呢種係一種習氣嚇。有呢一種習氣咧，因為中意打官司，就揭人哋嘅陰私，人哋有啲乜嘢不好嘅行為咧，就設辦法去玩啊，去搜集人哋啲罪惡。咁呢一個咧就係法依從浮，人哋隱藏嘅嘢啊，浮藏嘅嘢，你咧就去揭發人哋啊。意是故有啊，禁见照足，而依日中不能藏影。二集相衬，故有恶有业镜火之披露宿业。对严之时，是故十方一切而来啊，色目浮藏，同名阴贼，菩萨见浮。而大高僧履衣蓋海，宿世即是過去生中，喜歡打官司的人呢就有這種習氣，這種習氣呢就變成這個種子，由這個種子呢今生呢就會發生這個 打官司的現行了。這個種子子同習氣同埋呢個打官司嘅現行嘅業啊，互相交先，咁咧就會設辦法顯法揭發人哋嘅隱藏嘅私事，哦，因此就成為一種惡業。呢種惡業咧，能夠令到呢個地獄上出現啦。因此咧，臨終嘅時候咧，就有呢、这、一個。禁见照足，种种的地狱上出现。这种禁见照足啊，等于什么呢？等于日中呢是有这个日光照耀，有什么黑暗的地方呢都没有办法隐藏得住。这种情形呢是譬如罪人由这个喜歡打官司的種子習氣引生這個行為的業，所以呢就會令到自己命中的時候神識呢就看到有些惡的朋友出現作證，或者看到閻羅王有一種業鏡，有一種火之是照露自己本來所作的不良的不好的行為，沒有辦法隱藏自己的罪惡。所以呢由這個惑和這個業兩種習氣招致的苦果是這樣的，因此十方以來呢是色目這個浮藏和陰賊。陰賊呢即是陰而不露的，家裏面有這個陰賊呢一定呢是自劫家寶，所謂日放夜放，家賊難放，家裏面有賊你幾時放得到呢？所以呢始終都會受其害的。菩薩呢如果發覺自己心裏面有這些過失呢，就等於後呢帶著一個高僧好重好重的東西而行在個海裏面，那你說沉會不會沉呢？一定是沉，沉了呢就會浸死他啦，浸死自己啦，所以呢就要太高警惕掩避這一種訴訟的事。有很多人呢是喜歡理人行事的，以為自己呢就很厲害， 很會幫助人，實際上呢我哋咧唔應該理咁多行事，世根上咧，你話有冇真嘅真理啊？嗱，有冇啊？有又冇啊？真係你有真理， 作太理智对冇真理，所谓作义，所谓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啊，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道理，为乜嘢？见解唔同，立场唔同，站在你的立场咁样睇系啱嘅，但站在佢立场咧咁样睇系唔啱嘅，冇办法讲得清嘅，有理是不清嘅，哦，咁你何必咁多事啊？帮人哋讲理由呢，是吗？凡事忍让不执着，没事。如果你一执着呢，真是事不清，有理事不清。俗语说受财如遇着冰，有理事不清。受财就讲道理的，冰就不讲道理的。所以受财遇着冰，有理事不清。所以我们做人呢，少讲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最好的了。那现在呢，前面讲了这个十种执，十种执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烦恼。那任执呢是叫做欲火，贪执呢叫做贪水，慢执呢叫做痴水，这个嗔执呢叫做利刀剑，渣集呢是叫做沉渣，枉集呢叫做劫渣，厌集呢就叫做坏害鬼，见集呢就叫做恶见，枉集叫做是沉苦，重集呢就叫做阴渣。这十种集气都是不好的东西，都可以为害我们的身心，令到我们作这个业，将来呢是招致十种这个地狱的苦果。因此呢，我们就要提高警觉，提防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些习气是发生了。那如果我们不提防而去一味去做的话，随着我们的嗜好，有些人嗜好贪，有些人嗜好嗔，有些人嗜好这些炸更炸，或者是喜欢讲大话，或者是心里面怨恨，或者是喜欢冤枉他人，如果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做呢，那将来就会有受什么果报呢？那就有受到这个六交报。六交报，什么叫做六交报呢？六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六根呢就烹饪于这个色香味触法六尘，因此呢就产生这个贪嗔痴种种的烦恼，有这种烦恼呢就去作业，作这个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以义，或者贪嗔痴的烦恼的业，由这个生口二三业作这个恶的业呢，那就要受到六交报。什么叫做六交报呢？六就是指这个六根，因为六根烹饪于这个六层而起这个分别，所以就做这些业咯。做这些业呢，结果受报的是哪个？是六根。即是什么叫做交报呢？譬如说眼见色贪色，眼贪色呢就作了这个杀盗淫了，那是眼的眼根作业。但是受报的时候是不是只是眼去受报呢？其他不用受报呢？不是，六根都受报，所以叫做六交报。